于加奥反第二次大围剿，1931年夏。白云山头云欲立，白云山下呼声急。枯木朽株齐努力，羌林逼，飞将军自重霄入。700里驱15日，赣水苍茫岷山壁，横扫千军如卷席。有人气，唯营步步皆合集。